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，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。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。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笔放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成熟于长大的脸，盼望着假期，盼望着明天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罗大佑的童年。童年想起的时候，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人们的眼前，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它给人以希望，让人无尽的憧憬，它给人渴望，让人无限的回味。童年这首歌呢，朗朗上口的旋律，没心没肺的歌词，曲中酸楚丝毫不见。年长些许听到这首歌倒是不禁的让人有一些酸楚，有一些感触，更是怀念那些青涩的时光，流逝的岁月，以及懵懂的童年时期。 点灯，照亮我的前程，用一点光为 闪烁，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，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有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， 听完了郑智化的这首《星星点灯》，是否也会记录着你的童年时期呢？对于郑智化，大家的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的那一首《水手》吧。对于我来说，还记得一首《星星点灯》，依稀记得应该是上学时候的音乐课学过这样的一首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至今仍然记得那时候的音乐老师以及他教的诸如《星星点灯》之类的这么经典的作品哈。作为郑智化的一个半个忠实粉哈，感觉到歌词显示出了一个自我迷失者的迷茫和追求，也可以很好的体现出他的唱歌的独特之处。来，同样听到的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，这就是田震的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》。 今天滋味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听完了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之后，今天陪伴各位三十分钟听经典的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。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肖辉给你带来的音乐导航。 那么节目之余呢，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。节目之余呢，想要跟肖辉分享你所喜欢的那些歌曲的话，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 SYMM0321 给我留言，我会看到。明天再见吧。 什么时候？如果要走，却又为。